来告诉我你是谁。

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感觉，说不清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，没有错。在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彼此这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意义，说不清，为什么最初的感觉都变成云烟？爱情是空气，无影无踪没原因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，没有错。在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彼此这 片段总不得清闲， 不得清闲，不得清闲，不得清闲，不得清闲。 高楼大厦长在身边，无奈只能看看。夜夜无数美梦，醒来却在桥下面。明天有机会，昨天也曾想过。出于现实，我曾想把这角色换换。 换不了了，换不了了，换不了了，换不了了。该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

福。